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38集 《风泉》。 晋军进城了， 南侧门大开，督军奋力奔跑，朝着各通道传消息。 援兵！ 没有援兵！ 杂军推了把挡路的督军，在雨里望向正东门。 反贼包围了曲都，怀州的援兵呢？ 陈真提着跑板。 陶明走后，朝廷派了人去呀。 发出的调令没有回应。 梁翠山抹着脸上的雨水，看着城外， 只怕是不会来了。 西门还有车马。 薛秀卓忽然转过身，几步跨过大雨，紧紧握住了李建廷的手臂。 皇上，曲都守不住了，绝西还有回转的余地。 李建廷身躯在乱军厮杀声里微微颤抖，他反握住薛修卓，神色刚毅。 朕与老师共守国门。 薛修卓望着李建廷， 主辱臣死，臣子尚在，没有让皇上守门的道理。 朕断不能弃老师而逃。 李建廷声音发哑，他淋在雨中，长睫沾着雨水，像是在流泪。 就算城破，朕也该与诸君共存亡。 薛秀卓鬓发潮湿，短短一年，他变了太多。他从海兰一的手中夺过固守之职，面对各行其事的朝廷，早已尽了力。稳健派的败落自他而起，也自他而终。他要陪伴大周走完最后一程。 臣得皇上此言，已然无憾。 薛秀卓抬起身体，在大雨里缓慢地整理好衣冠，说： 臣与皇上师生一场，最后一段路就让老师替皇上走吧。 李建廷失声哽咽。正东门最后一撞，只听城门发出惊天巨响，那不堪受力的大门开出窄道，守备军的刀已经捅了进来。内侧的杂军和督军齐力推搡着门板，谭太湖率众拼力，硬是把城门推得向里滑动。薛秀卓转过身，挥开袖袍，大声说： 护送皇上离城。 李建廷不肯走，禁卫已经蜂拥而上，他在雨里颓然地望着薛秀卓，朝臣都背对着他，没有人回头。他喊道： 老师！ 薛秀卓迈步跨上城阶，在投石机的轰砸里神色镇定。他朝城外说： 沈泽川可在？ 雨点扑打着铠甲，风踏双衣，立在其中格外显眼。沈泽川身后是烈烈军旗，他冲薛秀卓微偏过头，像是在观察这个真正的对手。薛秀卓的前襟被雨水濡湿，步子上的兽纹模糊，他没有擦拭脸上的雨，那份固执到此刻都没有减损。他抬起手，露出握着的腰牌： 我助你当锦衣卫同知的时候。 薛秀卓的眼眸平静： 疑心你是蝎子，我看错了，你远比蝎子更可怖。你回到曲都，跨过那扇门，带着沈卫的名字，就是万古罪人。 雨珠沿着沈泽川的侧颜下淌，他神情阴鸷，含情眼格外漠然。他终于开口： 从我站到这扇门前，就是罪人。我活着，我死了，你都算不准。今朝我受得住万人唾骂，来日我就担得起千古骂名。 疾风吹起沈泽川的发，他唇线缓动，在暴雨里露出森冷的笑容： 把我的先生，我的谋士，我的兄长全部还给我。 城门砰地翻倒在地，谭太后带人冲进通道，墙垛被乱石砸得碎屑迸溅，曲都内双门皆破， 禁军和守备军南东呼应，跟督军与杂军在各个街头巷道杀在一起。薛修卓被碎石片割伤了面颊，血流不止，紧攥着腰牌，只能看着象征大周尊严的石碑轰然坍塌。 你来讨这场债，我甘愿命偿。 薛修卓在暴起的混乱里陡然高声说， 杀齐慧莲的是我，杀姚温玉的是我，你罢手吧。马过良田，兵血蔓延，沈泽川，我的人头给你。 谭太虎砍翻面前的杂军，在提刀时觉察到熟悉的味道，他抹掉脸上的血水，用脚翻过一名杂军的尸体，鬼使神差的俯身扒开了对方的衣裳。沈泽川没有回话，只见墙头的墙弩猛然爆射出箭雨，崩塌双翼不安的踏蹄，雨声催促，费神的耳朵忽然一动，紧接着神色一变，几乎是从马背上滚身而下，蹬着守卫军的盾牌跃身领起，喝道， 主子当心。 沈泽川面前无遮挡，费神眼看来不及，突见沈泽川在雨间刷的打开折扇，硬是挡了一下，但是竹身太脆，下一瞬就噼啪的断裂了。然而这一下已经足够了，费神拔不了刀，空手握住那只锐剑，在转瞬间稳稳落地。 你知道吗？ 风泉竖起食指点在身前， 最聪明的人也是最愚蠢的人，我看他们互相压斗太辛苦，于是在这里为他们构建擂台。 风泉蒙蔽了齐慧莲，欺骗了薛修楚，玩弄了阿木尔，让这些裁决艳艳的下棋者都在阴沟里翻了船。他的诡道蹲于无形间，成为不露痕迹的利刃，他不受任何人的操控。 由我来投掷骰子。 方圈打开双臂，在空无他人的名礼堂里轻笑。 今日谁能活着踏入王宫大门，谁就是这场局的胜者。 操他娘！ 谭太虎已经看到了尸体上的纹身，他抬头看向前方密密麻麻的杂军，头皮发麻， 呸！ 啐了口唾沫。 这批杂军全是蝎子。 萧迟也睡醒了，他把双臂枕得发麻，睁开眼盯了会儿帐篷，觉得自己梦到了曲多的大雨。陆广被掀帘而入，在门口用金帕抹着脖梗间的湿汗。 巡查的鹰在靠东的地方发现了裂损，古今在那里找到了马队经过的痕迹，是葫芦部的押运队。 他把金帕搁回铜盆里淘洗。 阿穆尔不肯受降，这是要背水一战。 萧迟也翻身而起，屈腿架着一只胳膊。 临近冬天，葫芦部不能放羊，这是他们最后的粮食。阿穆尔执意不出来，是在养精蓄锐，看穿了你想守株待兔的心思。 陆广白把金帕搭好， 他在拖延时间。 葫芦部为了供应哈森，倾尽全族之力，现在供应阿穆尔的粮食都是全族口粮，想要挺过这个严冬，他们必须屠宰自己的牛羊。阿穆尔是强弩末世，他还在等待什么？帐篷门口的帘子卷了上去，萧迟也站起身，微微屈身钻出帐篷。他眺望着无垠的沙丘，蟒从旗杆上飞下来，落到萧迟也抬起的右臂上。 阿穆尔是个好将军，但他更是个好政客。 阿穆尔擅长牵制，他开辟南北战场，组建黑白蝎子，都是为了更好的牵制。他老了，不能再像哈森那样骁勇战场，但是这不意味着他面对萧迟也束手无策。他如今大势已去， 能让萧迟野退兵的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先击溃萧迟野的后盾沈泽川。萧迟野眼神犀利，回头看着陆广白说， 他在等去都的消息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